两肩带的下边，靠近厄福德带子的上边，与肩带相连接的地方。用一根紫绳把胸牌的环子系在厄福德的环子上，使胸牌结在厄福德的带子上，免得胸牌在厄福德上移动。如此，亚郎进圣所时，在他的胸前，在判断的胸牌上，带着以色列儿子们的名字，为在上主前常获得纪念。在决断的胸牌内，应放上乌灵和图明。几时亚郎进到上主前，常戴在亚郎胸前。如此，亚郎在上主前时，胸前常带着为以色列子民行决断的工具。在为厄福德做衣无袖长袍，应全是紫色毛线的，中间留一领口，领口周围叫织工做上边，像战袍的领口，免得破裂。在长袍底边周围做上紫色、红色、朱红色的毛线石榴，在石榴中间周围再做上金铃铛。如此，在长袍底边周围，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，一个金铃铛，一个石榴。当亚郎穿着行礼时，能听见他进圣所到上主前或者出来的声音，免得他死亡。应用纯金制一个牌子，在上面像刻印章刻上祝圣于上主，用紫绳子将牌子系在礼冠上，即系在礼冠的前面。那牌常在亚郎的额上，好叫亚郎担当以色列子民祝圣各种圣物时，干犯圣物的罪过。那牌常在亚郎的额上，为使人民在上主前获得悦纳，应用细麻编制长衣，并用细麻做礼冠，腰带应是编成的。也要为亚郎的儿子们做长衣、腰带和头巾，以示庄严美观。你把这些服装给你哥哥亚郎和他的儿子穿上，给他们富有，授予圣职，祝圣他们做我的司祭。还应给他们用麻布做裤子，从腰部直到大腿，遮盖他们的裸体。当亚郎和他的儿子们进入会幕或走进祭台，在圣所内行礼时，要穿上裤子，免得招致惩罚死亡。这位亚郎和他的后代是永远的规律。